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五。每周五，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乐园啊，儿童乐园、动物乐园去游玩，在里面除了玩得开心之外，有没有留下对于服务的深刻印象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是在服务，都在服务行业里面，或者说在公司里面服务着别人。比如说我们和客户的关系是不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我们和老板的关系是不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我们和同事之间是不是也是这种关系呢？服务说到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换的关系，我们用心，我们用行动去赢得对方的尊重、赞赏以及他们的消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和服务有关的书，它的名字呢叫做《绝佳体验》。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以迪士尼打造卓越服务为样本来进行分析，他们提出了好几大做好绝佳体验的原则。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分享人啊，也是一位爱书人，王鑫。王鑫您好。 你好。 王鑫的职业并不是出版社的编辑啊，也不是职业作家啊，王鑫的职业是一名律师。 是的 啊，您认为律师看这样一本书，特别是游乐场里面所提升打造出来的这种服务的书，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帮助呢？ 我觉得从律师这个职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 请您对话筒正一点，正对，像我这样，哎，对对，好。 我觉得如果说想做明一个比较优秀的律师的话，其中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让大家会对我有个很好的印象，然后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口碑，这点来说是我从读这本书里面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之一。 哎，这好也说到了这本书所谈到的打造极佳服务的第一个原则哈，就是印象。作者啊，把这本书的这个主要内容分为了五个字母，叫 ICARE 啊，我们在介绍这五个字母所分别代表的原则之前，首先想听听王鑫，你看完这本书，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看到一个最大的总体印象，就是让我知道了，体验这件事情不光是对顾客的体验，还有对公司、对员工的这种体验，他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结合到了一起 啊。 而且另外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在整个的产品服务的各个的环节，都是要做到在体验要做到一种极致，然后把它们全部整合在一起，这是从这本书得到让我觉得非常大的感受 啊。就是不仅你的服务对象是你的客户， 是的， 还有就是你的员工， 是的。 哎，说到这儿啊，其实在书里有这么一句话，我认为特别的重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作者说，我们最重要的顾客应该是那些直接服务顾客的一线员工，如果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一线员工，那么他们就不太愿意向顾客提供比自身所受待遇更优的服务。毕竟 他们受到怎样的对待，就会趁你不在的时候怎样对待客人。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了有一家快递公司啊，他们的一个快递小哥被一位顾客给打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老板就站出来，这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哈，应该来说他和普通快递员层级上面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但是他公开了一个表态啊，就是说要力争为咱们自己的员工啊维权啊，一定要维护他的这种各方面的权利，不管是这个精神方面的哈、啊、身体方面的、物质方面的等等啊。好，那在书里也看到了这么一段调查哈、啊。2011年美国运通公司做了一个调查， 80% 的美国人认为小公司比大公司更注重客户的体验，更注重客户的服务。尽管有数据作为依据，但小公司以及少数人持股的公司在他们认为正在提供的服务与其切实提供的服务之间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的。换句话说，就是小公司的服务比大公司好，但并不代表小公司的服务就很好。 对， 好，那么我们来说说啊，这五大原则分别指的是什么 ？ICARE 啊 ，I 就是刚才你谈到的印象， 是的， 嗯，后面呢？ 嗯，关于这个 ICARE， 我想可能想再多加一点的话，是因为我在读 ICARE 的时候，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单词， 嗯， 这个单词在希腊语这边叫伊卡洛斯， 嗯， 它其实我觉得我联想到就是说，这 ICARE 作为一个单词，作为伊卡洛斯，它其实就是想说整本书里面对这个体验是作为一个目标去实现的， 嗯， 所以这几个单词全部在围绕这个目标，就是绝佳的体验， 嗯， 这正好应合了这本书的主题，嗯，而里面所有单词的所有的字母都是对着这方面去做的那个补充。 C 代表什么 ？C 代表联系 ，connection。 谁和谁的联系呢？ 代表的是从顾客和公司， 嗯， 以及公司和那个员工之间的联系， 嗯， 这里面重点讲了肯定还是那个跟顾客的联系，因为跟员工联系会放到后面再去讲。 嗯 ，A 是什么 ？A 是 attitude， 态度。 态度。 对。 谁的态度？ 是公司去了解员工，就是公司去了解顾客的那种态度，从他们的身上的一切的东西， 嗯， 去反应去。找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外来表达， 嗯， 然后从而改变自己的那种外来表达。 R 是什么意思 ？R 是 response 回应。 嗯， 回应他这里面我比较感受的技巧就是，他认为回应并不说是仅仅就是个答复， 嗯， 他答复的时机、声调，甚至各种各样技巧都是非常重要，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E 是那个叫做那个特殊特质，或者叫绝佳特质。exceptional， 这里面讲的还是我觉得关键还是一种对完美的那种不断追求，这种不断追求造成了迪士尼有很多不同于其他人地方的优秀的东西，而这个里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对员工的这种重视。 嗯， 这整个这个意识讲的重点讲是这一点。 好，就是前面这几个呢主要讲的是和消费者顾客和客户之间的这种体验 的 关系， 是的， 后面这块呢是讲你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怎么来给员工创造比较好的体验。 没错。 嗯，这里是职场八帮团，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书是《绝佳体验》。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如果各位朋友正在为你们公司给顾客提供不了很好的体验和服务范畴的话，如果正在为自己的团队啊，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动力为顾客提供服务的话，可以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看看今天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从迪士尼如何运营和打造卓越服务的五个方面，跟大家提出了一些指导的原则。ICARE 啊，分别代表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印象、联系、 态度、回应和绝佳的特质。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想问问王鑫，这几个点里面，我们每一个来说的话，挑一个啊，让你感受很深刻的内容，你会说什么呢？ 我肯定会说 connection 联系。 嗯，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因为我也去过迪士尼，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有这几个单词会让我为啥最大的感受就是联系，因为它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去迪士尼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说它迪士尼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肯定是有，但是我会有那种感觉，觉得我不忍心去纯粹去批判的，而是我是想去让它更好，我希望把它去推广给任何一个人，我见到一个人都会去积极的推荐他说，哎，你可以去一下迪士尼啊，而且你不一定光去上海，如果你去了香港的也可以去试试香港的，对吧？如果你去东京可以试试东京的，我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嗯， 读这本书会让我就多少会知道，哦，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细节，让我们每一个顾客都成为了他的品牌大使。 嗯， 让我们就肩负了一种使命，甚至是一种责任。 怎么通过？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通过这个，他这个 I C A R E， 他们里面五个原则，然后里面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度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能再说得更细一点吗？ 我想想怎么说呢，我结合我自己的去迪士尼那种感受去说可以吗？ 好。 你像如果我当时去的时候上海的时候看的是一个白雪公主的一个展，那天天还比较冷，是大年初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等了很长的时间，而且非常的冷，但是周边的服务就非常的到位，然后给我们又是暖手套呀，然后又会放比较温暖的音乐呀，然后呢就会让我们觉得这段时间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长。 嗯， 等我真的进去参观的时候，其实发现看我们排队好像排了两个小时。 嗯， 实际上如果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去其他的地方去做这样的体验，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抱怨，可能都会拿出自己手机说，哎呀，这什么地方呀，等了这么长。但是迪士尼不会让我有这样的那种抱怨一种倾向，我觉得就是他们那种尽力，而且我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好。 嗯，好，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书里的一些原则，它是怎么来剖析这每一个重要的内容。比如说印象哈，他们把印象呢分解成了很多，首先你要吸引对方，另外呢就是你要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哈，来让大家明白你的意图哈，此外呢你要让大家感受得到，比如说他说有 80% 的顾客与你互动是基于他们对你的第一印象。那么第一印象涉及到什么呢？不仅体现在和人打交道，还涉及到物品、地点和服务等等啊。所以说你要把握好第一次的良好的印象，不会有第二次机会让你去再去制造第一印象，如果第一印象没有弄好的话啊。此外呢他还说到，就是一个视觉所带来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他们在迪士尼呢会把不同乐园的区域啊用相应的颜色来加以呼应，比如说垃圾桶的颜色就是要和这个区域的颜色相呼应啊。那么而且他们会有意识的在相距25英尺的地方就放一个垃圾桶啊，因为顾客这样的话就不会随意丢垃圾。另外呢包括街灯，就路灯啊，都会被刷成符合这个区域的颜色，就是让它不会破坏整体的这个色调啊，整体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呢印象其实体现在这个方方面面啊，就像刚才王鑫所谈到的这种细微之处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味觉啊、听觉啊，以及情感部分啊，这些印象呢实际上都会对我们人体产生细微的或者是显著的感觉。比如说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人体当中有很多化学物质啊，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分别是什么呢？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和后叶催产素。如果大家理解了这几种这个叫做激素给我们带来的心理上的、身体上的反应的话呢，我们就会更好的理解什么是服务作用。比如说内啡肽，它能够让我们找到那种兴奋的感觉。那很多的场景，包括游乐设施里面的视频啊，包括里面的一些装置啊，甚至你在排队的时候就会感受到那种兴奋，因为你马上就要玩了。不知道王鑫你有没有这种体会？有吗？哪个项目是让你有最深的感觉的？ 应该如果说我在上海玩的话，应该就是创极速光轮了。 嗯， 冲刺极速光轮，我们当时当然也会，当时也会排队，但排队跟刚才说白雪公主一样，没有让人觉得很烦躁。 嗯， 当时就是一种不断的在自己的兴奋里在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排队过程，因为它的排队过程会给你各种各样的一些灯光呀，包括一些广播呀，包括对你的一些服务呀，都会让你对这个活动特别期待。等你真正的坐上去，然后准备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紧张的那种刺激感就一下子升上来了。 同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过山车呀、激流勇进啊，因为你就在附近站着，你就在那等着。 嗯， 所以每一次他们经过的时候呢，都会让你心里的这个内啡肽分泌的更多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细节做的非常非常好。你像我刚跟你说的创极速光轮，可能在其他游乐场你觉得就是 呢，都会让你心里的这个内啡肽分泌的更多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细节做的非常非常好。你像我刚跟你说的创极速光轮，可能在其他游乐场你觉得就是啊，一堆人在尖叫的过去，但是在这个迪士尼这边不是，他每一个场景这种尖叫的过程还会伴随一些灯光效果。就比如说我刚说的创极速光轮，它过去的时候它是在一个场子外面，它上面有很多的布景，这个布景还会跟着那个人的那个轨道走的过程中还会不断的变化，就会让人觉得更加期待吧，这种细节做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多巴胺啊，多巴胺呢它会让你产生成就感和自豪感啊。另外我们再来看血清素，血清素的体验呢就是得到了赞赏和认可，比如说一些表演他们会让一些观众参与进来，然后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啊，并且呢留下参与表演的一些照片。还有就是后叶催产素，这是能够让你产生爱的感觉和归属感的感觉。所以如果一个游乐场也好，或者是一个公司也好，能够让他的顾客产生这么多美好的感觉的话，那这个印象应该是非常之棒了啊。 是的， 也不能说迪士尼做的就多么的完美啊，但是呢他们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啊。再来看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啊。有人问迪士尼的这个后来的啊一个高管，也是这本书经常举例子的一个人，叫布鲁斯。他说你认为作为 CEO 也好，或者是作为高级管理人员也好，在这里工作第一职责是什么呢？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职责是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这个布鲁斯啊正在一个神奇王国里面的美国小镇大街上走着，距离他右侧大约20英尺的地方，有人往地下扔了一个杯子。当他走过那里的时候，一个经理叫住了他，问道，你刚好路过那里，为什么不把杯子捡起来？布鲁斯回答说，对不起，我没看见。经理回复他说，你要看到别人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的地方，这是你的职责。从那以后，布鲁斯总会留心地注意到可能会给顾客体验带来负面影响的事情。所以说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观点啊，也是后来迪士尼的 CEO 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职责永远是捡垃圾。 对， 捡垃圾，这是一个年薪5000万美元的 CEO 说的话，你信吗？ 我信。 你信啊？我也信。其实但是有些人不会啊， 对， 就是他也不是说他不愿意做，而是他没有低下头。 对， 他认为他作为一个高管，他作为一个有一定身份和级别的这个公司的领导层， 是 他要看着前方，他要往仰望星空。 对， 恰恰忽视了地面，而地面恰恰是和顾客离得最近的一个地方。 是的。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字母 I， 就是印象部分哈。我们接着来分享后面的一些内容。关于 C 啊，也就是联系，刚才王鑫认为是给你触动最大的哈，还有哪些要补充？ 我觉得我刚才可能说的比较充分了。如果从我心里感受，就是觉得每次我们会说到迪士尼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场景，就会觉得，而且不希望这场场景只有自己才能拥有，希望别人也去一下，而且会很积极的去给别人说，哎，你可以把这个你怎么订酒店呀，订什么样的方式啊，几点去比较好呀，哪些项目要先去玩呀，就是会帮人主动去推，让他们去做一下这样的事情。 那我想问你，你在那玩的时候，你有没有和这些员工直接联系上？ 这些服务人员，因为我们说到的第二个原则不就是沟通吗？ 是的， 连接吗？ 是的， 对， 嗯， 你跟他们有交流过吗？ 我觉得这种交流在实际上也有让给我更深的印象，还是间接上的。 间接的， 间接的怎么理解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有些地方，比如说最近有些希望你去一个商场购物，你会看到那些服务员的表情非常的，会让人觉得就是不太舒服。你虽然跟他没有沟通，可是你去迪士尼可能就不是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沟通，这也是一种联系。去了以后，虽然说建筑是那个建筑，但是里面的人他们那种状态也不是那种夸张的，是一种自然的，但是又有一种很幸福又可以传递快乐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联系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 嗯，在书里我看到作者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啊，就是有些人他天生就不喜欢去迎合对方， 是的， 去强颜欢笑， 是的， 是吧？那么但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呢，他又要求他对他的顾客如此，所以说你需要把这部分人调换到那其他的一些岗位当中来，让最适合的人去做这个服务的工作。 是， 嗯，另外呢也谈到了，比如说一个群体当中有 15% 是很优秀的，还有 15% 是不合格的，剩下的70% 是一般般的。 对 啊，你最需要解决的是哪一部分人呢？最需要解决的是不合格的那 15%， 同时让更多 70% 的人变成优秀的那 15% 的人。 嗯 嗯，说的是沟通，其实呢作者也谈到了很多其他的一些细节啊。刚才王鑫谈到更多的是这个服务人员或者说现场的工作人员和这个顾客之间的沟通，其实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一些比如说作者谈到的审慎、私人定制、肯定、知识储备、互动啊等等一些核心的观点。比如说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什么叫知识储备？你对顾客了解的越多，你才能够越有效的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不仅仅是现场的我见面做提供一些服务给你的这种沟通。如果你没有花时间去了解顾客的好恶，那你就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有用的帮助。服务不只是跟售卖有关，它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你不在意顾客的需求，那么你也不算真正的在意他们。那其实顾客有很多种需求，你有没有真正的去研究啊？这个其实是你做好服务的一个本质。沟通，刚才你说了，不管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那也就是当下的。 对， 在这个之后啊，在这之后你怎么去研究你的顾客，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这个时候才能够使得你更加自然的、更加有效的做出所谓的沟通啊。所以在书里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我和别人打交道，我要服务一个人，不是按照你想要服务的方式去服务，而是要做成他期待的方式。 对，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书呢叫绝佳体验。其实每个人呢都会介绍这样或那样的服务哈，但是有人把这些服务啊，优秀的服务的管理方式呢提炼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说第三个原则哈，第三个原则呢用英文字母 A 来开头啊。 A 来开头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态度。这个我们经常说服务态度，服务态度，那你认为只包括我们的眼神、肢体语言、口气等等吗？还包括哪些内容？ 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表达只有30%是语言的文字本身， 文字哈， 对， 嗯， 剩下的肢体啊、形态啊， 嗯， 我们当时会这么认为，但是从这本书会让我们觉得还远远不止这些， 嗯， 包括谈话的时机，包括谈话的场景，这些也是可以去精心安排的， 嗯， 这些也表本也是态度和沟通的一部分。 嗯，是，其实，在一些游乐场，我们能看到一些人跳舞， 是的，是 表演， 对。 就像 花车 百老汇的那个舞台演出一样， 是的， 他这个场演出得演很长时间， 对， 每天都要保持这样的状态，其实挺难的， 是的，而且每天要演很多次， 对，是吧？上午一场，下午一场，甚至很多场， 对对对， 怎么才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态度呢？你家里有人生病了，你很着急，你自己心里很烦躁，那天身体不舒服，怎么来保持？你家里有人生病了，你很着急， 你自己心里很烦躁，那天身体不舒服，怎么来保持啊？马欣，你个人觉得，你看完这本书，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震撼吧，也会让我会觉得，因为就从这个态度讲了，刚主持人也说了， 嗯， 每天要做重复的事情， 嗯， 然后还要用一句夸来说要强颜欢笑，这怎么能做到？ 嗯， 这书里面就会介绍了一些技巧呀方法。 嗯， 那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能够学到一点就是，首先就是还是像刚才 CEO 那句话吧， 嗯， 像捡垃圾一样， 嗯， 每天要复盘， 嗯， 把自己那些记录做下来，然后去看看自己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 嗯。 就想办法去不断的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些意见啊想法， 嗯， 然后想办法去做这种纠正，要不断的做这种，他里面书都说话说了八个字，叫做事先设计，反复练习， 嗯， 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有感受，然后我也是希望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嗯，好，我们来看看书里的一段话哈。布鲁斯曾经在迪士尼跟一个名叫弗雷德的表演者共事过，后者呢是他见过的最为悲观和消极的人之一。他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会抱怨和发牢骚，而且呢还有他的道理，所以大家呢总是会说，对啊，这就是弗雷德。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接受了弗雷德作为团队当中的一员，却不接受他对一切事物的负面和批判性的评价方式。其他人都能够相处融洽，做事游刃有余，因为大多数研制人员都秉持着一种是的积极乐观的心态，甚至体现在处理像这种同事的消极心态上。那么迪士尼的演职人员通常会遭到控诉，是因为他们对人生的展望和主张盲目乐观。这种情况不是说这些人每天都不会回到真实的世界中去过他们的人生，也不是说他们没完没了的去展示积极的乐观。大多数演职人员会认清自己是有选择的，是积极的看待人生，选择好的一面，还是成为受害者，永远不停的抱怨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态度其实决定了你自己是怎么面对每天重复的甚至单调的生活哈。怎么活都是一种活法呀，你愿意选择那种方式那种态度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好书推荐绝佳体验，稍后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 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渐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看周六的天气，周六是阴转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周日的天气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另外我们提示大家，为了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9月15号也就是明天10时至10时23分，北京市五环路以外将市民放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鸣放3分钟，间隔7分钟。警报市民期间，除部分参加相关演练人员以外，请其他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秩序。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书叫《绝佳体验》，我们的分享人是王鑫。王鑫，你好。 你好。 这本书呢，是从迪士尼的运营当中啊，打造出了5个原则啊，分别呢是印象、联系、态度、回应，以及怎么让员工啊得到一种绝佳的体验。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王鑫来分享分享，在他的生活当中接受到了哪些比较好的服务，我们也从书里来到生活当中去，好不好？ 好的。 请讲。 我可以讲讲我去年去考驾照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一个驾校里面就得到这个体验，就觉得非常的不错。当然他肯定也有提高的地方，实际上我会觉得比较贴心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学习，因为我们考驾照需要考3门课嘛，需要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在考科目一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软件，让我自动上面去学习，能够用碎片时间学习。虽然现在可能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当时我想报的时候，我向其他人咨询的时候，他们都说，你要去那儿上个培训班呀，需要集体去学习啊，或者 要交钱是吗？ 交钱是要交钱的，但是就是说学习当时会很不方便，又要集体上课呀，又要干啥？但是当时考科目一，我学科目一的时候，就拿个手机就能学了，就会很方便。 然后呢，到科目二的时候呢，他给我安排的时间就非常的集中，也非常的好，就提前给我预约，约好那个司机还当时就也不叫司机了，叫师傅吧，会当时带专门带的，对对对，教练。而且进去以后还不像其他有些人，就是那个车是轮流的，三个人可能今天这个人开一圈，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开一圈。我当时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体验，就是你一个人就是专门一对一的那种帮。 一对一的， 对对，是一种一对一的，然后就一直练一直练，然后他会很贴心，觉得哎这个地方哎人太多了，因为他那个赛道可能不是很多嘛，他这边可能人多了，他就会把我带到另外一个让我去练。 嗯， 然后中间我记得有一次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当时我们科目二练的时候，那天天特别热， 科目二练的时候， 对对对， 嗯， 练科目二的时候人特别多，哎他就说哎你要不然把它调整一下，先去练一下科目三，然后说，我说那也行啊，正好那时候科目三人还，那时候上面的那个啥公路情况还比较好，没有很多车，哎，那就当时让我带我练了一会儿，然后后面再去补的那个科目。 但如果要提炼一下的话，你认为不管是教练本人还是说驾校， 嗯， 在安排这些流程上面， 嗯， 有哪些可以学习的地方？ 我觉得首先是一些细节，就比如说一上来那种打卡，我会在那个他们的签到那边会拿到一个卡，然后签到上面就会一上面就会写了五个大字儿，是首问负责制。 嗯， 我开始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嘛，后来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在这个驾校里面，你有什么问题，你找任何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负责人，他绝对不能说，哎，你这个情况应该去找谁谁谁谁谁，是不允许的。 不能踢皮球。 对，他在这里面是不允许这么干的，这会让我就飞得非常的舒服。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中午的吃饭。中午吃饭他其实挺照顾很多人的不同的口味的，然后呢也会把那个师傅呀跟我们的学员会做一些分开，然后有些人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想吃些超市的东西啊，还有一些人可能想吃一些小吃啊之类的，也会提供这样的环境。 嗯， 所以我觉得这点就非常好。然后练完了以后还有专门的班车。 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谈到的这几个点， 嗯， 啊，分解到刚才你所遇到的这个教练上面， 嗯， 来的话，你觉得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别的教练学习的啊？ 嗯， 刚才说了好几个点嘛，一个是印象， 嗯， 还有他和你的联系， 嗯， 他对你的态度， 嗯， 他对你的一些诉求的回应等等， 嗯 嗯, 嗯，首先是印象吧， 嗯， 首先他印象就是不会。也不能说有些师傅司机师傅或者印象里不是很好，因为我之前了解他们有些人报的那些驾校，那些师傅就会说很凶啊，看上去可能又觉得很邋遢啊，穿的又很不干净啊，但是我遇到不是这种情况， 嗯， 就会给人觉得比较清新的那种感觉，而且会提早十分钟给我联系，然后在那就直接等着我，还是穿的干净的衣服，还戴着白色的干净的手套，这会让我觉得印象非常好。联系的话我觉得就是跟他在学习的过程中，无论是那个沟通啊、交流啊，还有他对我的一些指点呀，就很好。因为我当时害怕一件事情，有些人当时说是他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报了个驾校嘛，练的时候就是练说旁边那个师傅就睡着，我就自己在那跑来跑去了。我说 他带着师傅在开车，师傅睡着了是吗？ 对，因为是练科目二嘛， 啊、科目二 嘛，所以说师傅就在那睡觉呢。哎，我就没遇到那种 情况。科目二他也有开的时候啊。还是说根本就没打火在那练换挡呢？ 他就练一些，就是说危险系数不是很高的嘛，上下坡肯定不行嘛。 哦，那还是车发着了。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怎么感觉也觉得不太好，我也觉得可能其实挺奇怪的，是这样。 师傅得多辛苦啊！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练的强度也比较集中，就是八天时间上午下午都练，但是他是很有节奏的那种感觉，不哪地方针对性的对我哪地方不好。就是他自己会有安排，他不会说是完全按照课程，他会跟着 我个人。这就算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回应那个领域，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会跟你啊有互动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首先印象不错是吧？ 嗯 嗯, 嗯。 另外呢，他会调节他教学的进度。 是的。 嗯，另外呢，就是你感觉到他对你的态度没那么凶巴巴，或想象当中的那么，就是印象不好是吧？ 对。而且刚您说的态度，我还想起来我当时有些地方动作老是练不好，尤其练那个上坡，嗯、上坡老是停的那个位置不合适，有时候自己也很生气，说两句脏话或者怎么样，嗯、甚至有时候自己也禁不住就怪师傅，哎，师傅你教我这教的不好，这练半天练的不行。 你还敢怪师傅？哎呀，我那时候都不敢说。 对对对，但是师傅态度会非常好。 嗯。 我不能说是他是笑眯对你，但是 他就说哎呀你哪地方有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你地方就是好久没练了，不然后我加上就是我不是太年轻嘛，有些人可能十七八岁练可能学习能力更强，那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上完课之后有没有碰到过这个师傅？ 上完课之后 啊，就是结束了，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了，师傅可能也就休息了，或者是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碰到过？其他的时候不是在正规学习的时候，有再见面的时候吗？ 有私聊过，因为北京这边摇号比较麻烦，所以你手里经常没有摩托车，所以还是想找个帮忙的，就是在有时候再练一练。这时候我就很容易就想到这位师傅，包括想到这位驾校，但我可能更愿意跟这位师傅联系，就说哎呀您这没有有没有会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吧，我跟着您再去练一练，走熟悉熟悉，是这样子，我就会跟他这样联系，然后有时候会私下见到他，就是也还是这样一个人，就觉得不是说哦你在工作中是什么样的，生活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点就会让你比较舒服， 还不比较好哈。 对， 哎，这样我想到了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个例子哈，还是以这个布鲁斯为例哈。他说布鲁斯在年轻的时候经常买二手车哈，统计一下他可能买了40多辆二手车了所以他经常和那个车行打交道啊。当他的孩子分别要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呢，老婆觉得家里要一辆更大的车，于是呢他就想去买一辆小型面包车啊。在这个买的过程当中啊，服务态度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不管是接他电话的还是其他的一些职员啊，都非常的耐心和细致，拿到这辆车也很顺利，而且呢他开起来也感觉这个车非常不错啊。但是大约是在拿到车的6个星期之后，他有点问题，他想到这车行去问一问，可这一次他就感觉啊自己像一个骗子。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记得他，他们已经把他忘了，把他当成一个有点碍事的人一样不予理会，而且呢也不怎么重视他。但是呢直到现在这个布鲁斯啊都会收到这家车行所发来的邮件，邮件上面写着欢迎下次光临啊，每当看到这样的邮件他都会马上删除，尽管他很喜欢这个品牌的车，但是他已经再也不会把这家车行推荐给别的顾客了。与此对应的呢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另外一个人去买车，看中了一个大品牌的车，那么这个销售呢不仅啊是记得他的名字，他家人的这个一些信息，而且呢一年当中还给他打好多次电话问他啊这个车开得怎么样啊等等。后来呢他又想换车了，又想换车，他就看到了一款新款的车，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销售竟然说你不要买这个新款的，因为老款的跟新款基本没有什么改款啊，而且油耗还更低，你还能省一大笔钱。你看看一个销售这么说，他以后要买车还会去别的地方吗？ 是的 啊，所以他这两个案例呢其实能给我们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人前人后一个样是吧，我在为你服务的时候啊我的态度啊是什么样子，我和你的联系很紧密啊，当我们这个交易结束之后，就像你说的跟那个驾校的教练啊，我们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再找你，你还理不理我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看来这一点上中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区别哈。 是的。 当然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是以这个游乐场怎么打造绝佳服务为例啊，其实书的作者也谈到了说你不管是在航空公司呀还是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餐厅啊等等，其实都可以用这些原则来学习。 对， 那下面我也问王鑫，你觉得在其他的哪些领域也可以从中借鉴？酒店啊、医院什么都可以吗？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去一个营业厅去做服务。 什么地方啊？ 去一个营业厅去。 啊，营业厅。 对对对，就是很简单，就是买一个话费，但是当时需要开票嘛，结果我自己手错了，给填错了，然后就跟他说能不能重新做，然后对方的话就会觉得很不耐烦的样子或者怎么，但是最后还是帮我做了。我就会觉得其实你说这个服务好吧，其实还是好，因为他最终还是帮我解决问题了，可是这个问题想起来总是我心里会有一个疙瘩，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有些行业可能在这方面的细节的确是可以去改善一下，因为的确你们也已经为了客户再去着想，那么在这件事上如果做一些提高，那么顾客心里会有一种感激的心情，甚至更愿意去把这种心情去推广给别人，让别人都去用您家的服务。 不过我看完这本书呢，我认为还有一点点不足，就是遇到特别尖酸刻薄、占小便宜、蛮不讲理、特别的横的消费者和顾客，该怎么来服务呢？怎么才能够体现服务的公平性？怎么才能够保护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我在书里面看到的不是特别多。 对，我觉得这也是书里面比较缺憾的地方。您刚说一点，其实让我想起了我去一个那个家居市场的时候，当时看到一个情况，当时就是有一个顾客可能不太好，把东西拿了就直接往外走，但是呢他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呢？就是一堆员工把这人就 围 起来 了。 对，就是围起来了，什么也不做。 嗯， 我就觉得这样是就是一种，他们肯定是有一些措施，当然这本书比较遗憾没有充分去说这一点。 嗯，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去这些比较体验好的地方去看的话，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感受吧，肯定他们会有这样的处理方式。 嗯，是。所以看完这本书我就更想看和海底捞有关的书了，看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哈。回头我们也会为大家来介绍啊。最后还有点时间哈，我们知道王鑫呢也是比较喜欢看书啊，什么书都看啊，什么专业书啦，还有一些这种励志啊、职场啊、鸡汤啊，什么都看是吧？啊，但如果刨去这些的话，有哪些是你发自内心的、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喜欢阅读的范围？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自我修养了，会让自己变得更开放的那种书。 好，那最后的时间请王鑫为大家推荐几本他认为值得一看的书吧。 首先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朱光潜的书，叫做《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 朱光潜先生的 《 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 对，这本书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听着名字会觉得很鸡汤，可是里面并不是完全是这个样子的。里面会说一些，就是我觉得朱光潜老师在里面会变得比较自嘲一些，会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会比较迂腐啊，有时候会比较虚伪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在里面会做一种剖析。我觉得我在看之后也会去想办法去剖析我自己，因为不可否认读书多的话可能多少会有这样子的那种风险吧，可以这么说。会觉得自己太书生气了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对我起到一个比较纠正的作用。是这样，我也可以推荐给大家爱读书的人。 就是这本书可以让你回到正轨是吧？你的意思是 让我更接地气。 接地气。 对， 它会给你有纠偏的作用。 对，而且是一种随时都可以去翻，就这本书看完我过一段时间可以再拿出来看一看。 那我想问的是你在哪块跑偏了呢？要回到什么位置啊？ 我觉得我以前是太过于理想吧，有些东西总会去想的，这样做会很好，但是就是在看这本书我会觉得我发现自己就是有点像刚才说有点偏于迂腐，就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尤其作为一个律师的话，给别人去解决问题就总是想的，哎呀这个东西用法律怎么解决，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还是要需要考虑当时客户的那边的心理想法呀，对吧，包括现实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呀，包括一些情感上的问题啊，这些东西是要考虑的。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个很好随时纠偏的一个方法。 他有什么样的观点你认为你特别的赞同呢？ 观点，我觉得观点挺多的，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别把自己贪官回事吧，用他自己的话说的太粗俗。 别把自己 对，就不要觉得自己看了这本书去过几个场馆呀，了解你能看懂这个绘画或者听得懂这个音乐你就觉得会比别人高一点。在朱光潜老师的观点看来，他认为不是这样子的。他认为你还是要融入社会里面。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当然我可能会我这边总结的可能会觉得比较苍白，但是这本书会也很具体，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 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啊。 对， 好，这是我觉得在一个浮躁的社会当中看一下你刚才所推荐的这本书，应该会更加明白自己到底是谁是吧，更加的接地气。 是的， 可能也会知道自己的渺小和不足是吧。 对对， 更加的谦逊是吧。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推荐第二本书吧。 推荐第二本书的话， 其实我想推荐两本，但是两本其实讲的是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基于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身处这个社会，包括现在的这种变化，会觉得有一点点茫然。这种茫然，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大家去读两本书，一本是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叫做《原则》。《原则》里面讲的很重要一个观点，就是你怎么形成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方法让你在面对这些世界的变化的过程中，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是他这里面给的指导。还有一本书叫做《历史的巨镜》，《历史的巨镜》里面， 历史的 巨，巨大的巨，镜子的镜， 巨大的镜子啊，历史的巨镜。 对，这本书其实他就讲了很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思考这个社会的一种方法。他认为这个社会是由几个元素组成的，他们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很有助于我们去观察当下这个社会，也有助于让我们自己内心更容易平静一些。我觉得这两本书可以搭配的一起看 啊。原则我看过一些，这个作者呢叫瑞达利欧，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公司的创始人啊。他把他们公司的管理方法，包括他自己为人处事的方法，都汇聚成了一本书啊。其实这本书最早是他们公司的一个操作守则。 是的，是的 啊。那么书很厚，刚才王鑫提炼出一句话，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套你自己系统的这个原则方法。 是的， 是吧？哪怕你是错的。 对。 啊，其实作者也犯过很多错误。 对的 啊，但至少他认为，从这些错误当中能提炼出更新的、更适用的原则出来。 是的。 还没有出这个圈儿啊。 对。 后面您所说的这本书叫《历史的巨镜》，是吧？ 嗯。 是不是金冠涛先生 所写的？对，金冠涛和刘青峰夫妇两人写的。 啊，好。这本书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呗。 这本书如果我简单来说，是他认为您在就是理解一个社会的时候，你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看。 嗯。 一个是工具理性。 嗯。 一个是个人权利。还有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或者叫民族团结， 嗯， 或者叫团队精神都可以。他认为你在理解一个社会的时候，你从这个三个角度去理解，看看咱们的此消彼长这种关系， 嗯， 然后就会对自己有所帮助，就知道你自己身在何处，该往何处去。 好，这个结合你那个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能够更加的清楚我们人在这个社会的洪流当中，在自己成长的这个历程当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哈？ 对，一个是对内，文艺青年自我向，就是你内心该怎么干。 嗯、 那么历史巨镜可能就是说，这个社会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一个是在人生的长河里，一个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怎么来审视自己哈？ 是的，是的。 谢谢今天王鑫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This old man, he played five, he played knick-knack on my hive with a knick-knack, paddywhack, give a dog a bone. This old man came rolling home. And this old man, he played six, he played knick-knack on my sticks with a knick-knack, paddywhack, give a dog a bone. This old man came rolling home.This old man, he played seven, he played knick-knack up to heaven with a knick-knack, paddywhack, give a dog a bone. This old man came rolling home. This old man, he played eight, he played knick-knack on my gate with a knick-knack, paddywhack, give a dog a bone. This old man came rolling home.Well, this old man, he played nine. He played knick-knack on my line with a knick-knack, paddywhack, give a dog a bone. This old man came rolling home. And this old man, he played ten. He played knick-knack over again with a knick-knack, paddywhack, give a dog a bone. This old man came rolling home.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 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白头杯，这个杯子猛一看还以为是鸭子的鸭，其实啊，这个字儿的左边不是甲，而是啤酒的啤字的右半边，右边是个鸟字，这个字呢念杯。不过提到我们的俗称，您一定会恍然大悟了，我们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头翁，属于民情一类，冬季北方鸟南迁为候鸟。我们白头杯平均寿命大约是10到15年，我们生性活泼，不害怕人类，所以我们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我们雄性的白头杯胸部灰色较深，雌鸟则淡一些，雄鸟的头部后面有一块极为醒目的白色，所以我们的少白头可不是劳累过度造成的，这是识别我们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白头杯平时的食物恰恰是你们人类认为的农林业害虫，所以我们可是农林异鸟之一。很多人类把我们和麻雀、绿袖眼合称城市三宝，所以平时如果看到我一定要记得爱护我。 我们平时经常成群地出现在平原区灌木丛、丘陵、树林地带，以及校园、公园、庭院、行道中的各种高高的电线和树上。我们喜欢把巢住在相思树或榕树上，在都市中常见以枯草或芒草穗筑碗形巢，在阳台的花木树丛盆栽之中。每年春天3月到5月是我们的繁殖期，这段时间如果见到一只白头杯单独站在突出的枝头或者树顶上高声鸣唱，过不了多久另一只白头杯就会飞过来，两只鸟一唱一和，那多半就是在互唱情歌了。 繁殖期期间，我们白头杯会建立自己的领地，我们的巢通常住在离地面不高的杂木林或者树丛上，雌雄鸟共同育雏，通常一季繁殖1到2次，一窝产3到4枚蛋，繁殖季节几乎全以昆虫为食。小白头杯需要经过大约2个星期的孵化才能破壳而出，再经过大约2个星期的喂食就可以出巢了，我们就是这样一代代生生不息的。 说到我们白头杯的爱情，就像银杏的寓意一样，代表着永恒的爱，或者说一生守候。那扇形的银杏叶散发着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为浮躁的爱情添上一份深沉，并用心灵来护卫那象征着纯情之情的银杏树。在大兴区的南海子公园里，就有一处叫做银杏听涛的广场，这里占地4600多平方米，广场里栽植了很多百年银杏，胸径可达40公分，周边还点缀着油松、悬铃木、榆树等绿植，能让您感觉到别样的都市温情。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